攻读编年记上第四章。犹大的子孙，培勒兹、赫兹隆、加尔米、胡尔和韶巴尔。韶巴尔的儿子勒阿雅生雅哈特，雅哈特生阿胡买和拉哈德。以上属作腊家族。以下是厄坦的父亲胡尔的子孙：伊次勒尔、伊士玛和伊德巴士，他们的姊妹名叫哈兹勒尔波尼，还有格多尔的父亲培努尔、胡沙的父亲厄泽尔。以上是白冷的父亲厄弗拉大的长子胡尔的子孙。特科亚的父亲阿士胡尔有两个妻子，赫拉和纳阿拉。纳阿拉给他生了阿胡仓、赫菲尔、特麦人和阿哈士马黎人。以上是纳阿拉的儿子。赫拉的儿子泽勒特、杜哈尔、厄特南和科子。科子生阿奴布、作贝巴、亚贝兹和哈介的儿子阿哈勒尔的家族。亚贝兹在自己的兄弟中最受尊重，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贝兹，说：我在痛苦中生了他。亚贝兹呼求了以色列的天主，说：若你真降服我，求你扩展我的疆域，求你常伸手扶助我，脱免灾难，不受痛苦。天主就赏赐了他所求的。舒哈的兄弟格路布生厄舍东的父亲莫西尔，厄舍东生贝特拉法、帕瑟亚和伊尔纳哈士的父亲特兴纳，他是克尼次人厄瑟隆的兄弟。以上是勒加布人。克纳次的儿子奥特尼尔和瑟拉雅，奥特尼尔的儿子哈塔特和毛诺泰，毛诺泰生奥弗拉，瑟拉雅生格哈拉史的父亲约阿布，他们原是工匠。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的儿子伊尔、厄拉和纳罕，厄拉的儿子克纳次，亚累利尔的儿子齐弗、齐法、提里亚和阿萨勒尔，厄茨拉的儿子耶特尔、莫勒德、厄菲尔和亚龙，比提亚生米黎昂、沙买和厄士特摩的父亲伊士巴，他的犹大妻子生格多尔的父亲耶勒德、索哥的父亲赫贝尔和扎诺亚的父亲耶古提尔。以上是莫勒德所娶法郎的女儿比提亚所生的儿子。纳罕的姊妹何迪亚的妻子生的儿子加尔米人克伊拉的父亲和马阿加人厄士特摩。石猛的儿子阿莫农、宾纳、本哈南和提隆，伊什的儿子佐赫特和本佐赫特，犹大的儿子舍拉的儿子累加的父亲厄尔，马勒沙的父亲拉阿达和在贝特阿士贝亚细麻之宫的家族，还有约肯、科德巴人、约阿士和撒拉夫。他们回白冷之前去摩阿布娶了妻子，这都是古代的事。他们都是陶工，定居乃塔因和格德拉，操此手艺，靠君王居住。西莫昂的儿子乃莫尔、雅明、雅黎布、德拉黑和沙乌尔，沙乌尔的儿子沙龙，沙龙的儿子米贝散，米贝散的儿子米士玛，米士玛的子孙，米士玛的儿子哈穆尔，哈穆尔的儿子扎固尔，扎固尔的儿子石米，石米有16个儿子6个女儿，但他的兄弟们子女不多，为此他们的家族不如犹大的子孙旺盛。他们住在贝尔舍巴、摩拉达、哈扎尔、舒阿尔、比尔哈、厄层、托拉德、贝初尔、 荷尔玛、西克拉格、贝特马尔加波特、哈扎尔苏醒、贝特比黎和沙阿拉因，直到达卫王时代都是他们住的城市和所属的村庄。此外还有厄坦、阿银、黎蒙、托丙、阿商五城市，和这些城市四周直到巴尔所属的各村庄。以上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族谱。莫绍巴布、亚莫内克、阿玛泽雅的儿子约沙、约厄尔、耶胡，耶胡是约什贝雅的儿子，约什贝雅是瑟拉雅的儿子，瑟拉雅是阿希尔的儿子，还有厄里约乃、雅科巴、耶绍哈雅、阿撒雅、阿迪尔、耶西米尔、贝纳雅、齐扎。齐扎是史非的儿子，史非是阿龙的儿子，阿龙是耶达雅的儿子，耶达雅是史莫离的儿子，史莫离是舍玛雅的儿子。以上诸人都是宗族的首领，他们的家族也很兴旺。他们迁往泽拉尔关口，直到山谷东面，为羊群找寻牧场。他们找到了一片很肥沃良好的牧场，广阔、清静、安宁的地方。古时韩的后代住在那里。犹大王希泽克亚时代，上述的这些人出征，破坏了当地民族的帐幕，击杀了当地所有的马红人，将他们消灭，直到今日。他们遂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放羊的牧场。希莫暗的子孙中，另有500人出征色伊尔山去，伊史的儿子培拉提亚、乃阿里亚、勒法雅和乌奇尔为统帅，击杀了其余未逃脱的阿玛内克人。以后他们住在那里，直到今日。